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106集，大年三十的北京城真是热闹，大街上鞭炮声连天，人们脸上都露出喜气洋洋的笑容，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兴的人。李山看着这些人，自己忧伤的心也不禁被他们感化了。大年三十何苦还那么愁眉苦脸呢？不就是今天挨了一顿打吗？李山心里这么想。一到赛金花的地方，赛金花立即令人捧上茶和大烟来，和李山抽起烟。他发觉李山的脸上有些不对劲儿，而且精神也不怎么好，于是便问道： 李山大人，你今天怎么了？ 啊，没什么，仅仅是出来看看你。赛金花对着立山道了一个万福，没有再问下去。他是知道立山的性格的，他自己不愿说，别人怎么问也是问不出来的。赛金花毕竟是留过洋的，而且随着他的夫君在外生活了4年，很自然的他对国事有一种关心。立山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往往会和立山谈一些国事，这也是立山愿意和他在一起相处的原因之一。 立大人，闰八月动刀兵这句话你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呀。立山朝着赛金花望了一眼，知道他又要发表一些见解了。每到这个时候，李山总是静静地听赛金花说： 哎，明年庚子年又是闰八月，只恐怕这一年又将安静不了啊。 啊，其实闰八月也没啥不好，同治元年不就是闰八月吗？那年宫里过了2个中秋，这可是我记得。而且说到这里，李山停了下来。赛金花望了望李山，意思是说你继续说。而且洪阳之灾就是那年被剿灭的，那年李中堂攻击上海，曾帅围江宁。 但是李大人，那年也不是没有战事的，那年到处刀兵打得可凶啊。再往上推，咸丰元年也是一个闰八月，那一年也不安宁。洪秀全就是那年建号称王的，自此水陆并进，由长江顺流而下，祸及了10多个省啊。 李山点了点头，觉得那年确实很惨。 但愿明年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去，只怕会又不安静啊。 赛金花边抽着大烟边说着：看来你还会未卜先知呢，我倒真没看出来。 厉大人，我虽然是身在风尘，但是我却并不是不关心国家，我只是担心义和团会闹事啊。 哦，义和团怎么会出来闹事啊？那全是一些唬人的玩意儿。 我听说那义和团专跟洋人作对，这恐怕朝廷处理的不好，会招来祸端呐。” 李山明白这个祸端指的是什么，是指到时候洋人会打到中国来，如同那年圆明园之灾一样。李山觉得赛金花说的不无道理，现在老佛爷很是恨洋人，而义和团又是反洋人的，只恐怕老佛爷一时激动处理的不好，会引来洋人的干涉。但是李山没有办法，他只好顺着形势走，伺机而动。李山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红包，递给赛金花说：“当年三十的，不说这些，这些啊，给你做压岁钱，买些备用之物吧。”赛金花接过红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着两张2000两的银票和4张100万两的银票，这可是真够大方的了。赛金花朝着骊山嫣然一笑，笑里含春，自有一番风情。骊山是红粉中的老手，知道时候已到，便顺手与赛金花亲热起来，直到月黑掌灯才离去了。大年初一这一天，骊山又陪着他的朋友们在家开了一天的赌，这可是骊山相当爱好和喜欢的。这一天他只觉得自己玩得非常开心，并且约定第二天继续开赌。而不曾想，第二天慈禧太后却派人来叫他过去，是在西苑仪鸾殿召见的，主要是垂询他这个内务府大臣可曾将元宵烟火准备妥当。骊山回答说：“回老佛爷，西苑仪和园奴才都准备好了，这就看您老人家兴致，如果上颐和园就在排云殿前放，如果老佛爷懒得移动，西苑这儿也有现成的，不过奴才认为最好是能在排云殿放，那烟花映着昆明湖湖水才是好看呢。”慈禧太后听了点了点头说：“那看天气吧，如果没有雨雪，天又不太冷，就上颐和园。哦，今天的烟火可有什么新花样啊？”“ 有的，奴才准备了西洋烟火。” 慈禧太后没有作声，又问道：“大阿哥27要上学，你是知道的吧？”“ 奴才知道，一切早就准备好，就只等大阿哥来上学。”“ 好。”骊山会意了，马上接着说：“ 回老佛爷，洪德殿重新裱糊过了，书笔墨纸砚全都是备办，师父休息的屋子也格外备了暖椅和火炉。” 他所说的师父指的是在承恩宫的重启，他负责教授大阿哥，同时慈禧太后曾下旨让大学士徐桐也经常到洪德殿照料。慈禧太后见骊山没有提到徐桐，便开口问道：“那么徐桐的屋子呢？”“ 奴才没有给他老单独另开房间，是让他和师父同一间的。奴才认为这样既可以让二老在一起有说有笑，不觉得寂寞，同时又能照应方便。”“ 好。哦，对了，大阿哥可跟你们要过什么没有啊？”意思是在问他可曾以自己大阿哥的身份向内务府提过什么非分的要求，或者要过什么东西。骊山想，大阿哥毕竟是小孩心性，要些什么钱花炮之类的玩意儿，这些都是小事情好办。但是不好办的是那个端王，他老是借着大阿哥的名义同内务府打交道，要钱要马匹之类的东西， 可是加以拒绝吧，他是打着大阿哥的旗号，不拒绝吧，又明知这是端王在为自己拿东西，而且一旦同意，就怕端王得寸进尺，将来不好办。既然现在老佛爷问起来，何不将此漏洞给堵住呢？李山一想，马上就向老佛爷说， 回应老佛爷的话，大阿哥要的东西那是内务府该当差办的， 但是内务府却找不出什么成立来向大阿哥身边的一些人供应些什么。奴才认为以后大阿哥要东西，先给老佛爷说准了，然后由老佛爷下一旨到内务府，这样奴才办起来就能有一定的规矩了。慈禧太后听出了立山的话外之音，其实她对这个侄儿兼外甥女婿也并不是很喜欢，而且立山所说的有一定规矩听起来很是顺耳，于是慈禧太后便点头说， 莲英， 奴才在。 李莲英从御座后闪了出来回答，立山的话你是听见了，他说的没错，没有规矩哪成方圆呢？你说给大阿哥的首领太监要东西不准直接跟内务府要，以后啊先开了单子给我，我说给才能给。 是，奴才回头这就跟他们说。 慈禧太后又问了一些别的情况，李山这才下得堂来。一路上他很是高兴，与大年三十那天形成鲜明对比，他为自己今天堵住了端王的嘴而高兴。过了几天，立山在内务府料理完公事正要回家，这时候却有个李莲英身边的小太监跑了进来，递给立山一封信，是李莲英亲自写的。信中的意思啊，是约他今天晚上到家里小酌啊，就是喝点小酒，而且小太监还带着口信儿。 老佛爷赏了大总管两天假，李总管马上就回府了，说请厉大人早些赏光。 李山顺手抽了张银票递给小太监，一面回答，好，不是总管大人是就请我一个，还是请了别的客人啊？ 大概是只请厉大人一个人。 你回去跟李总管说，我四点钟就到。于是厉山先出宫回家，吃完饭套车到东郊民巷西口乌力文洋行物色了好一阵子，最终挑了一枚嵌宝的戒指，戒指里有一只小表和一只银制的杯炉，杯炉很薄，里面塞着棉花，加上药水点燃，藏在怀里就可以取暖多时啊，这是一件很新鲜的西洋玩意儿，李莲英是最喜欢的。这时候李山来到了李府，把此玩意儿就献给李莲英。李莲英在满心欢喜地接过李山的礼物时说道， 哎，哪里哪里，算了算了，你老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客气起来，真是新年新气象啊。 李莲英没有答他的话，只是在前面引路，穿过院落来到他的卧房，上了烟榻，一个小太监跟进来点上烟灯，李莲英对着立山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于是立山也毫不客气地坐下来与李莲英抽起大烟来，两人狠狠地吸了一阵，一直到满屋子都是烟雾，李山这才问道， 总管大人，你好像有话跟我说呀。 四爷，你知不知道你把端王兄弟得罪了？ 哦。 李山很是关切地问，这倒是怎么了？ 你前几天跟老佛爷说 大阿哥要东西，需要得给老佛爷回。端王知道以后啊，说你这是明摆着指向他的，而且他还有过话，要你以后可要放明白些。四爷，你以后可得小心些啊。 是，是，多承你老关照。不过，有你在，我可不怕他。 嘿，你也别这么说。有人还在打我的主意呢。 李山非常关切地问：“什么？这倒奇了，谁做起那个糊涂心思，居然打起你老主意来，真是怪事。” 左右不过就那么几个人，你难道还猜不着吗？ 李山想了想，觉得很可能是崔玉贵，因为他常听人说二总管对大总管有些不满意，于是便试探着问着：“ 是不是那个二总管？” 李连英点了点头说：“ 他的糊涂心思倒还不至于敢打我的主意，只是想顺着高枝爬，也不想一想，那条高枝还没有长结实呢，爬得高，跌得也重，咱们走着瞧好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崔玉贵正在找新的靠山，看来自己的话被告密，也是崔玉贵干的。李山心里这么想，想完不禁又问：“ 那在端王面前给我下药的，也是他了？” 果然是他。这小子想的倒挺远的，不过李山心里想，崔玉贵不过是想在将来大阿哥坐正皇位以后捞上一把，但他自己也不想一想大阿哥能否入继正统，即使他能够入正统，也仍然是慈禧太后以皇太后的身份训政，也容不到端王插足。端王做太上皇或者摄政王的希望并不大，可能会像当今皇上在同治十三年迎入宫中，原想纯王干政，实际被迫贤废起来一样，端王只不过是做一个富贵贤人而已。要真是那样，你崔玉贵的一腔心思不是白费了吗？这个念头在立山的心中盘旋，只是他不敢说出来，因为这些话是极容易惹出祸端来。虽然他跟李莲英的关系相当不错，但是谁也保不准将来他们二人会怎么样。李莲英是什么人啊？在宫中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对慈禧太后察言观色的经验告诉他，李山有话要说，只是有所顾忌而已。看来不逼逼李山是不会抖出来的。 四爷，你有什么话就说，是不是觉得我刚才的话有些过分呢？ 莲英，我不认为你说的过分啊，你说的很好。 莲英，这就咱们兄弟俩，我如果说的不对的，你尽管指出来，我洗耳恭听，只是我们说过就算了。 立山称呼起了莲英，其实莲英二字，这是立山拉近距离的称呼。 李莲英说道：“四爷，你这关照太多余了，是不是不相信我李莲英啊？” 李山感到很不自在，他赶紧说：“ 是，是啊，多余。莲英，你看这个局面还能拖多久啊？” 这个局面指的什么局面呢？李莲英心里在琢磨：太后训政，皇帝摆样子，而大阿哥等着接位，说的不好听些，是个不死不活的僵局。立山这个拖字用得很是火候，到底能拖多久？李莲英他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楚。 四爷，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这 老佛爷也未必能回答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像分别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浸，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轻蔑的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这夜的时间，想分别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